嗓子上都响坏了，好几天都没吃饭了，他的腰啊鼓了吧的疼得见细了，受坏了。晚安 成在天莫在人， 巧配鸳鸯啊， 阿想当初想当初咱那人 并无来往， 这人没普救寺 为母降香， 为当时我看你来， 为把你看， 你看我， 我看你呀，苦了大地 等着情长，不料想 不料想孙飞虎他 要来把我抢啊， 发贼兵为四院 来成心狂啊，我的母亲一见自尽啊， 血裁判 血长高白 接着抢啊， 谁要忙我 贼兵啊退 正明许他 做亲房， 是他也有大 我们愿做小， 他也有正， 我们做偏房啊， 一妻二妾 全都有啊， 上当两百年 送回故乡， 张生你看我到 吧，师叔请来白马将推贼兵，保你母女呀得安康， 常言说救命之恩当不报，我的母亲三次两次请张郎是亲你，不为别的事留在西厢，你们正在酒席前叫咱俩呀， 怪着那个甘心妹呀， 倒把那婚姻二字啊 扔在了一旁， 张生你竹篮打水呀 空劳一场， 我将我们怀里抱紧到了一个 俩都给逗了，我们家具都白准备了。 书房绣楼 倒不远呐、啊， 多闹一闹， 粉皮的花墙。 那一天我在楼上 隔墙看， 见你老头纱窗 念文章。 在当时我看你来， 我也把你看， 你看我， 我看你呀、啊， 心里着忙。说 这几句话，我有疏通，你有红娘， 无奈何以目送情， 就把花园进， 没曾想你胆大包天呐， 跳过了花墙啊， 跳花墙怎掉几块 琉璃瓦呀， 砸坏了两口啊， 浇花的缸沾到了，小张兰 那羊羔吃奶呀， 我跪在了地呀， 这小白的像你的 那撒谎啊， 姐夫知咱们的亲情 从何论呐、啊、 你来报 红娘， 姐姐 管来 姐姐 长啊， 时间长啊， 说多了嘴呀、啊、 红字丢了光家娘啊， 哎呦我的天啊，心里话报差味了，去哪儿跪呢， 把他

赶太阳啊， 三起周瑜， 诸葛亮， 四解林冲，这夫郎伍子胥打马杀将过，吞的六国秦始皇，七七牛郎会织女，八仙过海笑脸人，九里山前数韩信。说到谁呀？ 是 宁 山抗战场， 中途路上马蹄忙，一放一挂，步刀枪。我说的这是 啥呀？ 一场后院的大梅毒呀！ 哎， 再往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 闪出花花掌啊！ 有一个女子她在劝酒啊， 蔡文姬坐书房下笔成章啊，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去啊， 赵金初在赴北疆、啊， 哎，有个女子长城奔， 千里寻夫小孟姜， 哎，有个女子段威武。哎呦，个女子腾空起， 那是茶房啊，半夜凉。 哎呦，个女子从天降， 七仙女临凡驾东郎。 有个女子手里拿着芭蕉扇， 铁扇公主。 哎，扇不动美猴王。 再琢磨这个墙， 哎，再往那个墙。小花又发张啊， 黑身长一个马脑袋呀， 那是。 说俺山上的牛魔王啊， 天生他没这家老子呀， 那是上方的石家娘啊， 天生长的那木脑袋呀， 长耳大仙半月亮啊， 那人参长个驴脑袋， 是毛驴成精下山岗， 人参长个狗脑袋， 天狗吃月奔洞房， 人参长个猴脑袋， 花果山上的猴子王， 人参 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人参又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的儿子下壳了啊， 小姑娘 看罢了， 想着这些话呀， 急急忙忙啊走进书房啊， 看见公子张 金瑞呀，摇头晃脑闭目合眼，和丫丫稀里糊涂念文章啊， 我走到镜前 啊，躺一盘子上还能不黑吗？ 那也得说下黄， 中脸都下黄啊，哪来一口海苔呀，我转过身来仔细看， 那是郎的妞里你的大姑娘啊，哪来一口海苔呀， 上身穿着红大 他的一口海呀， 他的一口海呀， 裤 脚长啊， 哪里不寒呀， 哪里不寒呀， 头上青丝 那个乳蜜眼呐、啊、 鼻上那个杏眼， 水汪汪啊， 双胆 鼻子 猪肉 面呐、啊、 仿佛那个 嘴唇 模样 强啊， 哪里不寒呀， 哪里不寒呀， 哪里不寒呀， 哪里不寒呀，原来是相府的丫鬟小红娘啊，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落座，你偷偷摸摸打了我一小巴掌，看都打肿了，哎呀， 红娘们听这句话叫声公子小蟑螂啊，那夜你把那花香照风声传到夫人的耳旁，他手拿棒棍把楼上水淹打，我知你们两对狗妾是一气之下病在床，今日比我来找你找啊，让你去当面不对面落细说短汤啊， 张生一听啊心害怕，着跪倒在地，这才扛了磕头好，自己前米啊做一好，怎么有毒在四方啊，红娘姐姐天门走吧，这事还得你帮忙啊，张金瑞哀告的喉咙哑，大姐呀、啊、帮个忙吧，大姐呀、啊、 可是你是一个男子汉啊，哎呀，做事不如我们女儿工装啊，哎呀，哎我们女儿工装啊，哎呀，走吧，找老夫人去，赶紧走， 谁的那个黑锅谁的背呀，七根发胶谁呀谁呀，哎呀，二姑娘啊，怎么大事要化小啊，小事要化美呀，这事谁也不用推呀，杀不了大碎大火赔呀，哎呀， 把金牛